Ragazine 第一次網聚。七月開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開咗不平凡嘅旅程，得到各位網友、聽眾、主持、嘉賓、工作人員嘅相助，我哋由最初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包括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範疇，由最初嘅寂寂無名，到而家每週50,000以上嘅總下載率，更加重要係呢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而家已經超過300名會員，仲不斷咁增加緊。呢啲證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過呢、這個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3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嘅网聚，我哋会邀请一班嘅主持同埋嘉宾出席，希望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時間晚上7點，地點灣仔大榮華酒家，地址灣仔市超域道1號，費用會員150，亦都可以用會員價定留更多位，非會員250。聯絡請電郵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題網聚，寫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會盡快回覆關於入數同埋其他詳情。12月1日星期六，約定你 ，Ragazine。第一次望著 ，Hello， 都唔知點解開咗咁多次 opening， 我個 opening 都係開得唔好。咁今次咧，咁上集我哋就講咗好多男仔唔中意女仔嘅性格啦。咁其實今集咧就想又係用翻多啲男女嘅角度啦，去睇翻會唔中意女仔著啲邊一方面嘅衫嘅。咁今次啦，同樣地都係有呢個石先生啦 ，Hi， 同埋有呢一個嘅哈薩特 ，Hey，Hello。 仲有我哋女士嘅代表啦，水水 ，Hello。 咁咧，大家就一齐倾下咧，我哋会唔中意市面上啦，香港市面上见到女仔会着啲咩衫？ 市面上橱窗咁样嘅， 系啦，类似嗰啲啦，会唔中意女仔会着啲边一方面嘅衫啦？咁我首先讲先啦，我一个非常唔中意同埋一个香港女 性。 唔係女仔㗎喇，佢個年齡層都會偏高嘅，就係一個通常啲好多上咗年紀呀嘅師奶啦，總括嚟講都係師奶啦，都會好鍾意將啲 legging， 就咁穿 legging 係當褲，跟住成個 pat 露咗出嚟勁肉酸嗰時。 都唔係淨係師奶，我發覺有好多女仔都開始偏向咁樣穿囉。 吓 係呀。包括我工作的地方附近都是有這些這樣的女士都是這樣穿咯。 其實 男士會覺得這樣穿是會怎樣呢？女仔就會見到是嘩好肉酸啊，怎會這樣穿 啊？我覺得如果她是 model 身形呢，鋼條很瘦的話，我又覺得沒什麼，因為至少佢唔會撐到條 legging 係 啲 膚咁樣， 或者係擠啲肉出嚟啊，條under 同埋嗰個會 現曬， 係啊，嗰只 咯。去到嗰啲程度，其實我都接受到，但係某啲啊，我諗係要睇埋樣，比較膚淺。 譬如話嗰啲 legging 嗰啲咧，其實男仔係唔中意嘅。 男仔唔中意。 係啊，男仔唔中意。 即係就算襯裙都唔好睇。 我問過我身邊啲男士朋友啦，佢哋都係唔鍾意，譬如話踩腳踩踭嗰啲褲呢又唔鍾意㗎，話俾你聽，即係覺得好怪囉。 穿褲就穿褲，穿裙就穿裙啦， 穿裙就穿裙囉，係囉。即係嗰啲又唔似褲又唔似裙又唔似襪嘅物體呢，又貼身到有邊有痕嗰啲呢，真係唔知點樣講。同埋早嗰輪好似話有啲咩專家講呢，話減肥就唔好著嗰種褲啦，因為會令到啲肉唔知嗰啲脂肪唔知擠在邊㗎嘛，可能會。 我覺得都唔得啊，即係有啲唔好睇啊，因為呢即係 legging 著得好睇呢，真係覺得好難。因為你顏色上面好難配搭啊， legging 一定係黑色嘅。 係 咪先？即係你材質唔好，你仲要深灰色添，跟住仲起毛粒添。 係咪先？ 系 咯，你好半哦，你好彻底睇得， 即系你摸过埋添喎，好似 唔系你起毛粒真系好明显嘅，其实呢样嘢你一睇落去就睇得出噶嘛， 咁远睇唔到噶， 有啲起毛粒系你眼睇到噶。 通常咧，我唔中意睇嗰啲嘢咧，我即系 skip 咗我唔睇噶啦。但系你原来系你会 唔中意都要望咯， 系咯， 因为要学习点解佢系唔好睇。 哦， 点解佢系点解佢点解唔好？因为你净系睇好嘢，你唔识分。衰嘢呢你最多見到自己，譬如你見到自己作為身邊嘅朋友望呢、 啊、 你就係發覺呢好似怪怪地、啊、但你唔知講唔出個原因係乜嘢，咁你要講得出個原因係乜嘢先得囉。所以我會留意埋，咁、 哦、 我發覺呢真係唔得，因為呢你一般嚟講女仔着 legging 嘅話呢，咁、你着裙就好啦，着褲又好啦，再戴個 legging 呢個色一定係唔搭嘅。即係我個感覺一定 係撞色㗎。潮流兴撞色啊！ 我唯一觉得着 legging 好睇系跳舞嗰啲人，因为佢真系要花呢花碌搭个黑色嘅啫。其他我真系唔觉普通着衫系会搭 legging 系好睇嘅，我唔觉咯。女仔点解觉得 legging 好睇啊？ 唔系，我觉得佢哋贪方便嘅啫。 都系 系啊，同埋好似着黑色嘅 legging 底下只脚会瘦啲咯。 嗯嗯嗯。 但系其实唔系咯，其实唔系咯，男仔系唔中意咯。其实你哋。想不到原来男仔不喜欢的东西呢就放在身上面呢会觉得即是怎样啊即是衣不称身这样好像个感觉是。 我真的其实一开头兴的时候呢我都有着的。跟住过了之后呢我都开始觉得通街都是还要啲人着得不好看但好像我着的时候都会变成不好看了。跟住就开始冇着了。 我觉得不得我真的。唔得，我真系唔好。 咁你宁愿佢粗脚着 legging， 定系直前攞个粗脚出嚟啊？ 着长裤啦， 系咯，索性着。 谂咁多做咩啫？着长裤啦。 咁佢好想着短裙咯。 咩啊？ 佢好想着短裙。 吓？ 你只有一个选，你只有两个选择。 吓？仲要只有两个添？ 只有两个选择。 做咩讲到人生死证咁样？即系嗰啲咧，你嘅死证呢个女人呢、這个世界上咁样，你同佢一齐 啲咁样咧？俾埋呢两个选择听下咩？ 粗脚。 是 穿短裙 是 粗腳短裙加力勁 哇兩邊都是死症 可不可以不選啊 不可以 你這樣跟棵聖誕樹上面你想要紅色的聖誕樹還是綠色的聖誕樹出街是沒有分別的不行我真的頂不住 那我想我會選不穿力勁 真的假的 正常一點這樣看起來都正常一 點但是鏡頭光那怎麼 辦啊那你不是哇！你超短裙，咁你咪着对袜咯，丝袜得唔得啊？ 咁丝袜同 legging 其实个原理唔系差好远嘅啫。 但系你包到冚啊嘛，你明白啊？ 即系包埋脚趾就 OK。 系啦系啦，直头唔好俾我见到咯， 即系色嘅问题，一节节嗰个问题。 系 啦，蓝色嘅短裙配黑色嘅 legging 系咪有啲肉？跟住做几多对鞋？咁系一件好奇怪嘅事嚟噶嘛？ 哦，即系个 佢唔可以嗰 啲 七 啲唔可以， 唔可以七分裤、九分裤 legging 嗰啲唔得咯。 但系有时嗰啲真系好衬噶，我觉得。虽然我依家都少咗着，但我冬天会成日着咯。 系啊，冬天其实佢着真系好方便，可以保暖啊。 系啊，同埋劲暖啊！你知唔知？连我细佬都问过我老啊，冬天嘅时候，佢话系劲保暖嘅。 吓、啊？佢、啊、问你捞暖嚟着噶？ 唔系，真系有一条系俾佢着嘅，买咗俾佢，梗唔系捞暖啦，着完我仲细。 其实佢哋真系。覺得是一個貼身的保暖褲 是啊其實是保暖但是即男仔就不會說露出來咯那可能會穿一條長褲在外面但裡面可能穿一條很貼的 legging 但是很保暖的他說真的效果很好 兼保暖、啊、那我知道、 啊、你有穿過 我有穿過類似 的 保暖褲、 類似的保暖褲即是他只是套那個那些叫什麼打籃球呢我們不是類似那些的、 哦 打籃球咪有嗰啲嘅， 拉筋褲 係啦，興嘅。咁嗰啲我試過，因為去 係咪 Nike 鋪嗰只？ 我唔記得 Nike 定係啲，即係總之都係有呢類型嘅，係專打籃 褲嘅。 係啦，長褲嘅，但係佢係好貼嘅，或者 我打籃球都冇著過。 長跑都有嘅，即係兩隻都。 啊，長跑我 呢兩隻褲係好貼嘅。咁、我去北京嗰啲咧，咩零度或者零度附近咧，即係你好衰噶嘛，零度你又唔可以太又唔係太凍啫，對於佢嚟講。咁、你著得太誇張好勁，咁你可能就會著嗰、那個，跟住再著條牛仔褲喺出面，咁就咪咁就唔覺咯。咁但係真係保暖嘅，我哋話齋。但我情願著運動嗰啲咯。 我係著過，我都記得，如果係嗰啲咧，我直頭買嗰啲咧係保暖褲咁樣著咯，就出面著著條牛仔褲啦。但係我嗰陣時候係去北海道。是啊 几冻你冻啲啊再 佢嗰阵时候讲系零下19度 至零下。 咁你好等得喎，嗰啲咁嘅啊，不過你保暖褲唔同，你保暖褲 係直頭係保暖褲咯，嗰啲就 我普通温，我係普通運動褲啫。 嗰啲咁嘅即係運動嗰啲長嗰啲咯，短嗰啲我就有，不過嗰啲係for拉筋驚拉傷自己咁樣 咯。啊，係咯， 係 咯，係啊，我覺得嗰啲即係如果你俾我揀男仔，我覺得會揀呢啲咯。啊、所以我話覺得好睇嗰啲就係跳舞啲人，其實都應該係著我呢一類型嘅褲，唔係著 legging， 即係似呢係呢一類型嘅，不過剪裁或者其他嘢做到好似 包埋腳趾噶嘛，跳舞嗰啲通常都 佢咧、可能著運動鞋，所以佢唔會你就算落到嗰個 你著齋嗰只跳咩舞啊？ 唔係即係行街見到啲人跳舞嗰啲，即係一班友跳舞、 街嗰啲啊，街嗰啲， 即係人哋去武術學校、dance room 落翻嚟跳舞， 跳舞學校落翻嚟嗰啲係啦，嗰啲咯， 即係公字伏虎拳跳舞， 係啊，我嗰啲咯，我諗係。咁仲有啲咩？ 大家諗，其實我覺得諗 legging 黑色可能好輕騎。之前咧，上年嘅時候咧，係咪仲興啲 legging 咧七彩顏色嗰啲咧？其實嗰啲真係好難頂。我覺得七彩顏色唔緊要，仲要係七彩都顏色得嚟個質地咧係反光嗰只。 哦， 嗰只真係連女仔都受唔住啊，大佬！你就算幾興都好，你冇條鋼，你冇條好似 鋼條身 鋼條啊，或者係就係我哋見到好似勁幼嗰只 model 腳。先會係可以 carry 到咯， 都好顯肥，我覺得嗰啲真係。 係啊，但係嗰啲會覺得好興，跟住著，跟住就會覺得啊醜怪。 除咗 legging 之外，仲有啲咩咧？ 女仔唔中意著女仔咩？ 唔中意女仔著， 唔中意女仔著。 我係唔中意嗰啲花花嗰啲。 花 即碎花， 碎花 yes， 系啊，你知道我讲乜啦？碎花纹嘅所有嘢， 点解啊？有啲好中意嘅喎， 好靓嘅喎， 我得唔得？公主又田园， 佢可以公主，唔可以田园， 即系公主，公主到好似 Nonita 嗰啲都唔得， 系咯， 嗰啲都好多花。 如果你用你头先嗰个 concept， 即系短裙加 legging 定短裙加冇 legging 咧？咁我係會揀，咁而家喺呢個公主同花花當中，我會揀公主而唔揀花花咯。 佢田園 碎花係我要公主而唔揀田園。OK， 即係你要 Nonita 唔要花花。 Nonita 我要跨嘅喎，田園樸素啲喎。 但係我真係接受唔到田園嘅。如果我未試啦，起碼咁講，我未試過幾多田園係好睇嘅，或者我接受到嘅。我每次見到田園，我都接受唔到嘅。 咁樣啊？ 嚇！ 我耕田啊，唔好嗰啲， 真系唔得，我都接受唔到呢个田园嘅。 但其实日本前排好兴嗰种深女系嘅女仔咧，佢哋会着得好多碎花啊，好宽大嘅衫啊， 然之后又灰灰地啊。 系啊，嗰只其实会着上去，我哋女仔会觉得哇，好舒服嘅感觉啊。系咯、 啊。我发觉咧，这个话题咧，点解系集中喺条裤度啊？ 即 系啦， 唔系上身咯，咪系嗰个成件 上身， 我系成个人系田园咯，得唔得啊？系啊，点 解啊？ 我唔知啊，我就系唔中意，我系嗱唔可以话田园，我真系唔中意嗰只碎花啫。 哦， 系啦，我唔中意嗰只碎花啫。 个人癖好啫。 系啦，我唔系好知点解，但我真系每一次见到都。 我望下先。 你啲唔係嘛？呢啲 我呢啲， 你啲唔係， 唔 係，係啊。但係我 見你冇碎花， 嗰啲碎花我唔係好，我唔係好得咯。即係不論嗰啲所謂嘅喺屋企著或者出街著嘅碎花，我都覺得真係好核突，係啦。 即係連睡衣都唔可以最好。 係，我覺得好唔好睇咯。 咁如果你女朋友極度中意碎花圖案嘅，係 我情願佢著卡通都唔好著。碎花 呢、這个唔系喎，我又好唔中意着卡嗰啲， 我都唔中意卡通喎，系 A B 咯。 唔系啊，个问题系我曾经试过有个女朋友系好中意米奇老鼠咁就次次约亲咧都米奇老鼠牛仔裤咧、真系又系好得人惊咯，即系我见到米奇老鼠我想打嗰种咧，即系点解你成日黐住我女朋友？大佬你是不是奸夫啊？即我很想问他啦，你不是喜欢米妮的咩？为什么你黏住我女朋友的这样，即我会这样在这 里。我都不喜欢卡通，我都情愿。 我都不得的。 我觉得你可能 BB 的时候我还接受到咯，但是你觉得十岁以上我都最好不好咯。 我记得我的左手边某位男士曾经是一个event 上面见过他穿素件某猫的 是我是做 Hello Kitty 衫的不行 哦，你鍾意 Hello Kitty 嘅？ 唔係。 哦，但係佢好多 Hello Kitty 嘅衫㗎。 我唔係好多啫，唔好講。 我見過幾次都有著過囉。 我你見嚟見去都係黑色嗰件啫。一件咋嘛。 咁你著少啲囉。 咩呀？ 你穿少啲嗰件囉。 但係我覺得女仔穿 Hello Kitty 衫已經頂唔順㗎啦，男仔穿 Hello Kitty 衫簡直係過咗火、啊。 我覺得有一點可以原諒嘅，佢嗰隻係型版嘅機械貓，所以還好啦。如果佢真係好卡通嗰隻 Hello Kitty 真係唔得。 我一諗起 Hello Kitty 呢就諗起梁振英唔得，真係唔得。 我撐你啫。 同埋我一見到 Hello Kitty 我就諗佢一隻冇嘴嘅貓唔得唔得。 咁佢點啊？ 冇嘴嘅貓點解？佢冇嘴㗎喎、 哦、你冇太認真啦你冇太認真啦我係覺得純 ok 咁㗎呢個圖案即其實我係覺得佢得意同搞笑嘅情況、嗯、等於我著嗰個真人爆炸頭同我頭髮一樣嘅 好鍾意嗰件 嗰個一樣咋嘛 嗰件係你嘅代表 嗰件薯條衫一樣咋嘛係呀、嗯、我覺得係同一個 style 嘅關係、嗯、其實同一個貓唔好關係我覺得係呀 查開少少咁男仔接唔接受到卡通公仔嘅情侶衫？ 情侶衫，即係男仔女仔一齊著。 我頂唔到囉。 其實我都唔得㗎。但係呢有啲女仔呢好追求同男仔一齊著到情侶衫先係覺得係圓滿嘅一件事。 啊係我有個朋友佢好似係聽五月天嗰個咩來下方舟咁樣呢佢就著到成個嗰、那個咩熊仔嗰、那個嗰套衫真係成個熊仔咁樣㗎喎嗰套衫咁佢隔離嗰個呢係啦佢隔離呢嗰、那個女仔呢兩個女仔去呢佢係著到好似成個恐龍嗰啲呢嗰套咁嘅衫即係我會覺得嘩喺乜要上船？即係上嗰個羅亞方舟五月天嗰個咁嘅演唱會嗰、那個羅亞方舟要著成咁噶，好在我冇去啫。 嗯， 如果要我咁樣著，我真係接受唔到咯。 其實我都有去睇過演唱會，但我都冇咁樣著，我好 casual 咁樣平時著咁樣去咯。但係佢個演唱會真係好正，係 啊！ 原來開頭我都唔係好識佢嘅歌，聽完一次之後，我發覺迷戀咗。 唉，唔得啊！總之我情侶衫就唔得啦。 情侶衫唔得， 我覺得同色 OK 咯。 情侶衫都唔得，情侶衫得喎。 我唔 卡通兩隻， 我唔係好接受到。唔係你係講卡通啊嘛？係 啊，卡通啊。 我卡通接受到，情侶衫我都唔係好接受到，即係嗰啲咧。 卡通衫你可以接受到，情侶衫反而接受唔到。 即係一樣色嘅話， 即係情侶一樣色，我覺得 OK 嘅都。即係 一樣色同款咧，同款同色。 咁咪即係情侶衫，即係一模一樣嗰啲啊嘛。 同款唔同色。 或者咁講，我係唔中意嗰啲孖生嘅衫。O、okay, K，、 啊、哦，你明唔明？我啲孖衫嘅衫啊。 咁如果譬如话波衫咧，波衫有好多都 唔系你又过分咗，你系劲啲，你嗰啲制服啊嘛唔同，系孖衫嘅衫，即系男同女可能着同一款衫。如果你话波衫系我知道你讲咩男女装嗰啲啊嘛，系嘛？ 系咯，好似个譬如话你女朋友为咗要支持你，买埋同一件嘅嚟支持你支持嗰对咁样。咁咪變咗情侶裝囉 咁佢有個 theme 啊個 theme 就可能係睇波嘛你覺得你、啊、或者係做某啲波嘅嘢但如果你著住兩件都係同一樣嘅情侶衫而係 喺街度 喺街行街拍拖咁嘅感覺俾人哋嘅感覺係一個情侶衫我就覺得好奇怪囉 穿梭我自己就麻麻地啦因為我都一樣色冇乜所謂但係唔好一樣圖案囉唔好兩個都 Hello Kitty 咁樣咯， 唔一定 Hello Kitty 嘅，我只啫， 例子嚟啫， 即係嗰啲咧，兩個都白色衫，就咪深深嘅，有個深深嘅 logo 嘅，兩個就白色衫，仲有佢深深嘅 logo， 跟住一齊行出街，我接受唔到咯， 佢哋好 sweet 咯，但係我頂唔順咯，大佬。 我見過一對情侶，即係行街見過啊。大家都著條嗰啲咧，好似吊帶嗰啲工人褲嗰啲咧，兩個都係咁樣著咧，跟住入邊咧就白色恤衫，白色嗰啲 T 恤咧嗰啲咁樣。 孖寶兄弟咁啊，變咗 好似孖寶兄弟咁樣咧，但係真係好嗰啲就嗰啲就好另類咯，我都唔得咯，嗰啲就 唔得啊，我唔得，我都唔得，即係大家夾嗰個同個色系嘅，咁我覺得。O K 嘅，同我色系 O K 嘅， 系已经系最 即系你同 exactly 一样嗰啲情侣衫，我就觉得 too much 多咗。 嗯，同埋我觉得有啲女仔唔中意着 T 恤噶， 嗯， 因为情侣装冇乜款拣，你去都一定系 T 恤噶啦。 因为男仔冇乜嘢可以拣啊嘛。 咁系咯 ，T 恤同 polo 系咯。咁 呢兩款唔係個個女仔都著得好睇咯，我覺得 T 恤同 polo 都。 都係㗎， 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啲咩衣著你哋男仔係唔中意咧？尤其是你 短裙啦、 啊。我聽聞啦、啊，有一個就係呢一個嘅雪靴。 雪靴。 UGG 嗰啲。 哦。 男仔係咪真係好唔中意嘅咧？ 哦，呢啲啊。係 啦。 著肥仔嘅兩倍嗰啲咧， 就會覺得好笨重嗰種感覺。 睇下喺邊個地方著咯。 香港呢， 如果香港就唔得咯。如果你譬如话喺啲冰天雪地着 OK 咯，因为你真係要着嗰啲咁样，唔通着凉鞋咩？ 係啊，但係我就係听讲话啲男仔会觉得香港有几冻啫，做乜要着啲咁嘅鞋啊？ 觉得衬 style 啫，我会觉得 唔係暖呀，嗰啲 暖之之好暖呀， 咁咪会生即係熱到生熱 肺 呀，係呀，同埋会出汗流到劲 咯， 係呀。 生香港腳咯， 好焗， 係啊，好焗啊！ 其實香港真係著唔到噶。 咁點解又會咁中意著咧？ 因為之前興過咯。 係啊。係 咪有邊位明星著過啊？ 好多 好多明星著過、啊， 荷里活係超多 啊！哦，荷里活啊， 係 啊， 荷里活 暗洞 啊，嗰啲落雪啊，香港有冇落雪？冇啦，係咪、啊？啲凍極咪又係十零度。 冇啊，真係。 咁你著嗰啲基本上係去到一度啊，負十幾度嗰啲靴嗰啲，喂，梗係熱啦，梗係生香港腳啦。 所以我覺得我係睇著衫嘅 style 咯，譬如你著得好，你同埋睇性格，我覺得，即係可愛嗰啲咧，咁你著呢、這個，我當你著毛毛鞋嘅啫，你明唔明啊？即係扮可愛咁樣嗰啲。咁但係你係強勢嘅，你著呢個我就覺得。 哦，咁啊系，要睇翻嗰个人嗰个 style 系点样， 系咯、啊， 即系佢个外形系点样嘅， 系啊， 咁、啊、你会唔会觉得佢嗰位肥瘦都会影响呢？因为呢对鞋着咗上去，只脚都肥咗一倍啊， 系啦、啊，同埋好似好笨重咁，懒系可爱嘅咧、啊，走路嘅时行路嘅时候咧，系应该弹下，好似企鹅咁样行噶嘛。 高瘦的人不要穿咯，如果是咁嘅话，系嘛？ 高瘦， 企鹅系矮肥噶嘛？ 高瘦先应该穿 啊，因为矮肥嗰啲，哇，感觉更加 系咩？中肥啊， 像腿咁 样，像腿、 你幻想一下，你幻想一下， 你幻想一下一个更矮嘅肥嘅同一个 高手，即系你幻想一下啊，某位主持零零舍舍嗰个女仔咧，嗰、个系咯， 咁又系，咁又系，有啲人系唔可以扮 Q 嘅，啱，都系嘅。仲有啲咩啊？我谂起呢啲衫裤平时着嗰啲咩啊？你而家俾呢个人我睇做咩啊？呢、這个女明星，我呢、這个着我觉得都 OK 啊。你话如果杨丞琳中意着嘅话，我都 OK 啊。呢啲鞋嘅话，但系如果你话 杨丞琳唔得喎，着呢啲鞋 唔得咩？ 系啊，佢已经唔系 Q 嗰个时代、 哦。早几年，早几年，早几年，早几年， 唔止早几年啦。我谂啊，起码早七八年前着呢啲都仲可以咯。佢而家应该系行成熟路线噶啦。 你睇头发剪短咗啦。 剪咗咩头啊？ 短头发， 短头发， 平头定系开分叉？ 点样叫分叉？ 平头定分叉，即系分界，分界， 分界， 而家都分 界啊！ 而家系嘛？ 系啊，分界啊！ 而家都 分界短头发。 你觉得女仔你中意女仔分界定系平头啊？哈萨特有冇留意一样嘢？咩人系会咩女仔中意平头？咩女仔中意分界 ？T B 咪中意嗰啲短头发咯，系咯。 咪即系如果长头发，如果都系长头发。如果都长头发，边啲女仔中意平头，边啲中意分界啊？冇留意。 我冇留意呢啲嘢， 系嘛？反而觉得咧， 即系我年纪渐长，我开始留意到呢样嘢。 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识亲嗰啲刘海嘅咧，一系就唔收眉，一系就唔画眉，所以佢哋就要揾啲阴咧去遮住堂眉咯，唔会露条眉出嚟噶。你唔觉嘅咩？刘海嗰啲通常见唔到佢堂眉噶。 啊，我识到有个女仔咧。 啊 即係比我年長㗎啦，但係佢個額頭呢係有突拉嘅，焗住刘海。 係啦，有啲就係咁啦，一係就覺得自己額頭好高啊，就一定要刘海咁樣囉。 我就係額頭好高就要一定 keep 住個刘海。我應該去到五十歲嘅時候我都應該要 keep 住個刘海，因為我個髮線呢真係去到勁高嗰隻嚟喎。 立邦 James 嗰啲呀。 係呀。其實咁之前去關渡嘅時候跳嗰、那個降傘嘅時候露出我嘅額頭嘅時候，我係極度不安㗎。 但我見到都擺咗出嚟喎， 擺咗出嚟啊！但係我係好不安㗎。 你有冇揾啲？ 下次揾啲雙面膠紙咧喺嗰度咧。 我都想㗎。你知唔知 到一落到地下嘅時候，我第一件事唔係除件衫，第一件事係摷個頭髮落嚟啊！ 即係唔緊要落地嗰下撲唔撲真個心口啊嗰啲嘢， 最緊要係個頭，最緊要係個頭，跟住即刻摷翻佢落嚟咯。 哦，咁啊，儀容緊要啲。 我諗起我咧，我諗起咁講，我諗起啲分開界啲突然之間流流海嗰啲咧，係咩咧？通常都係 但可愛， 因為佢比較強勢。而年紀開始大，跟住咧，佢又覺得要自己後生啲，咁所以咧就要做個劉海，令自己睇落年青啲。 喂，話時話喎，上咗年紀，好似有啲人，有啲女士咧，譬如話去到36、37嗰陣時候咧，中意化到好濃妝嘅喎，嗰啲你得唔得？你覺得 O 唔 O K？ 卅幾，我本身就已經唔係好得噶啦，所以佢濃濃妝我唔係得。 即係唔係話你得唔得，而係你覺得。化浓妆 O 唔 O K 咧？ 嗰个年纪 系咯，系咪应该要化浓妆咧？定系还掂素颜啦咁样啊？ 咁化都 O K 嘅，我觉得 O K。 浓妆 嗱，我见过真系有啲咧，有啲化浓妆嘅，即系个年龄化浓妆系好睇嘅。 嗯， 亦都有见过唔好睇嘅。 嗯， 我谂其实都系要又系夹整体啫。 哦， 真系啊，我真系觉得真系要夹整体喎，有时 O K， 有时。有時唔得喎，我真係 因為你嘅 taste 比較另類，所以我問多啲。 係嘛？我覺得一 你其實係我哋嘅探討嘅對象嚟。 係嘛？我啲騎呢人都得嘅話，應該好多人都得係嘛？係因為我真係發覺開始好多咧，以前分開界咧，好似水水而家分界啊嘛。係 啊。 即係咧，我都見到人假設啦嚇，假設咧佢五年之後咧，或者三四年之後咧，就會突然之間同我講：，我都係想搞下變化，跟住就整個劉海，跟住就覺得自己後生咗咁樣。 唔係噶， 但其實有咗 個都會想留下海噶。 有咗個劉海真係會後生啲噶喎，好似妹妹頭咁嘅感覺噶嘛。 係咯係咯，卡哇伊啲咯， 唔覺嘅咩男仔男？ 睇下邊個咯，有啲女仔個樣係 Q 唔到噶嘛。 我覺得我個樣 Q 唔到咯。 夾硬要劉海嘅話咧，就真係可面側面咯，嗰啲就。 所以我都好掙扎啊，因為我覺得劉海再分翻界個。即嗰個中間位咧，好難搞咯，因為你留開海咧，你分界嘅時候，你個頭有啲髮型硬係唔知點咁樣嘅喎。但係分得界多，因為分界都分咗好多年啦。咁你有時又真係好想，好屎忽行，好想去剪留海嘅。係啊， 唔得，我覺得 OK 嘅 ，OK 嘅，睇人咯。你應該得㗎， 我應該得啊嘛， 你應該得㗎，你應該得㗎，相信我，你應該得㗎， 你應該得㗎， 試下先。 係啊，我都覺得又有可以分界嘅。 我可以分界噶， 我都 OK 嘅， 唔喺你面前啫嘛， 我唔使啦，千祈 佢屋企屙鼻添啊！ 咁仲有啲乜嘢咧？一乜嘢衣着系特别？ 女仔啊， 女仔即系男仔对女仔嘅要求。 长短裙会唔会中意啊？会唔会觉得啊，佢唔应该着长裙啊？又或者哦，佢着短裙唔好睇嘅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样？ 唔会、啊，通常女仔着裙都。十个里面着咁七八个都好睇嘅， 但有啲人咧唔系好中意女仔着长裙嘅、哦，即系可能好似我咁样啦，唔系好高噶啦，有啲人会觉得，你着长裙真系唔好睇啊，会唔会有啲咁样？ 梗系睇都当然啦，当然要睇下高度咯，有阵时候要睇下佢衬唔衬噶嘛，系、如果你夹硬着个长裙好似掂晒地咁样，咁样就真系唔好睇咯。 我都差唔多噶，我有两寸垫住咯。 我覺得都 OK 嘅，基本上 OK 嘅、哦。我反而係唔鍾意嗰啲叫做乜嘢啊？後生得滯，感覺上唔後生。即係譬如衰衰你咁樣，你平時著到咁樣翻工嘅咁嘅衫啦，突然間著到十幾歲、十零歲咁樣 T 恤，跟住加牛仔褲嘅時候，我就覺得 我有㗎，你冇留意到？ 奇怪咯，奇怪咯，即係我會覺得做咩好似做翻中學生嗰個感覺會 我會噶， 會嗰啲咯。我唔知後生有冇啲翻工附近有冇啲人咧，突然之間咧，即係可能嗰日可能興便服咧，突然之間你又覺得佢做咩好似著翻啲中學生咁嗰啲感覺。 唔好講，我公司本身就係一個群魔亂舞嘅地方嚟嘅，即係基本上咧，你會見到好多騎呢嘅女士咧，係著啲好騎呢嘅衫。 例如咧，例如咧， 點樣例如啊？例如膠鞋襯呢個 legging 啦，跟住就啲衫係青綠色啦咁樣咯，即係總之你係諗唔到嗰啲嘢，佢都會出現咯。即係譬如話豹紋啊，豹紋嘅鞋啊，襯 趁其他嗰啲嘢，总之你諗唔到嗰啲嘢佢都会出现嘅。 但佢哋嘅年纪系咪偏已经系 过有唔同年龄层囉，但都有唔同嘅年龄嘅骑呢法囉。所以我已经系即系有咗一种 奇装异服嘅免疫啦， 免疫啦，系啦，有一种抗体咧，即系我睇你唔到，我睇你唔到，我硬系就睇你唔到咁样咯。 但系有啲人好中意豹纹， 你讲得你讲得开豹纹同埋胶鞋，嗰啲嗰个某个牌子嘅大头胶鞋，女仔着真系好肉酸啊！ 哇，劲肉酸啊！即系超级 会 焗臭， 系啊，会臭脚噶嘛。 其实我都谂过想买胶鞋， 唔系佢哋当凉鞋咁着。 是啊，但是真的很肉酸，我觉得它的肉酸程度是等于好像一只恐龙脚那样，无端端变成一个 不是我穿酸跟着下面穿人字拖 啊 level是差不多， 但我觉得这个我接受到，如果落大雨的时候情愿湿脚都不想up脚咯。 但是你不是会长时间嘛，你只是一阵间，只不过是 室外的时候咯。 如果落雨的话我宁愿你穿对水靴咯。 系喎， 水靴有事成，我就系成日都听人讲话噏臭脚啊咁样，所以我唔敢买咯，我咪情愿湿咯。 有几 买对贵嘅 boot 啊？ 买对贵啊？ 贵嘅 boot 咧， 你一年有几多少次着啫？落雨嗰几日 就系因为贵嘅 boot 啊嘛 ，boot 你平时都着得啊嘛。 我真系要垫高六七寸噶咯。 系啦，唔系咁，但系你 boot 嘅话，咁你本身有啲系即系 OK 高咧，同埋佢嗰个嗰、那个皮好嘅话咧，咁佢真系可以你就咁行落去水氹你起翻上香港落雨情况之下咧。都搬系唔会烂噶嘛，即系 唔系， 即系咧对好嘅搬咧冇理由应该浸一浸就烂咯，即系冇理由俾水打一打就烂啦，跟住溶啊，跟住下次又深色咗嗰啲。正常一对好嘅搬咧就唔应该以香港咁嘅落雨同埋去水情况咧都会着一次就烂咁样。 你对搬好有研究喎、哦， 唔系因为你 要增高嘛，梗系有研究啦。 唔好踢爆我啦，但我想讲我搬入边冇加鞋垫嘅 ，OK。 但系你出边有垫啊嘛， 出边 你出边有踭啊嘛，做乜仲要鞋垫啫？ 系啊，所以 OK 啊，我觉得够啦，再多唔得。系啊，所以我觉得着搬好啲、啊，女仔。 系啊，但系夏天热死啦，你点样着对搬啫？ 唔系啊，其实着搬夏天唔热噶。 吓，唔系话 嗱有你又有多个奇异嘅角度啦。男仔会觉得女仔夏天着 boot 系一个极对骑呢嘅事，但系其实女仔咧有阵时咧就会觉得衬翻对 boot 咧几系啊，都几 OK 几时几几 睇下点震咯，睇下点震咯。如果衬热裤啊嗰啲咧。咁樣 OK 嘅，但係你話唔熱呢、嗯、我就覺得好奇特咯，一定 要著襪嘅裏面。 咪囉。 唔係你嘅意思係著短褲再著 boot 啦係咪？ 係呀、啊。 我係夏天著長褲加 boot。 哇。 哇。 咁咪仲熱？ 唔熱喎。 蒸爐嚟㗎。 哇。 唔熱喎。 你要長時間喺冷氣房㗎喎。 喂。 我得 OK 喎。 你簡直係等於開住冷氣打邊爐嚟㗎 喎。你知唔知我公司呢有一個文化㗎啲女仔。 啊。 一返到公司呢就換鞋。 冇錯。 哦， 跟住咧， 因為太高啊，嗰陣 換鞋， 換頭鞋啊 嘛。有啲大，即係我公司有啲大陸嘅同事啊嘛，即係我公司會請咗啲，譬如話啲內地研究生啊嗰啲咁樣噶嘛嚟做，甚至乎好似我今日見到咁樣，捽腳，盤膝而坐，跟住喺度捽腳，係啊，真㗎，堅㗎。 咁跟住同當家撩鼻屎冇分別嘅啫喎。 跟住我行過。咪指住佢笑一笑佢，哇！你咁都得啊？跟住佢當若無其事喎，繼續喎，繼續講電話喎，繼續拎起個公司電話繼續講。 哇！個電話唔要得嘅喎，佢捽個腳隻手喺度攞個電話。 我覺得 話 想象嘅畫面我都覺得幾正咩？盤 係 啊，盤膝而坐喎，真係 好似屋企咁嘅喎。 我都唔明佢啊，真係佢係佢著裙嘅，佢著裙著裙嘅，係啊，著裙嘅，即係著嗰啲鬆身裙嘅。咁我唔會睇佢啦，當然，同埋我公司冇乜幾個男仔啫嘛，男士冇乜幾個嘅啫， 所以佢覺得唔係 啊，得數三四個係啦，所以就佢 哋唔係佢嘅 target， 所以咪咁樣咯， 係咯， 唔係已經係即係基本上放棄咗佢嗰啲，你中意點就點啦咁樣，總之唔好搞到我啊得㗎啦，基本上嗰啲咧係啦，即係儀態都好緊要嘅，即係衣著同儀態係都成正比嘅，如果你著到好靚咁樣，但係你。嗰啲儀態係完全唔掂嘅，咁其實已經扣曬分啦。 咁啊係，得個學又真係好似冇乜用咁樣。 係咯， 即係企喺度唔喐咯，企喺度唔喐咪冇事咯。 唔講嘢咯，乜都唔可以做嗰只。 但係如果你行起上嚟， 哇，好似嗰啲阔袍大袖嗰啲咧，八字脚咁行咧，喂，真系有噶，有噶，我公司有噶，有过呢个人，不过呢个人走咗啦，咁啊有过呢个人， 真系都古怪， 系啊，女仔嚟噶，系啊，好后生下啫，哇，真系好似人哋咧嗰啲大戏嗰啲咧男武生嗰啲咁样行法咧，系有噶。 我覺得呢 度太唔得啊！太誇張啦，可能我平時見開啲都係著 suit 嘅，好好地嘅， 啲斯文啲嘅。 所以我又唔好，我唔係好 imagine 到，如果突然之間喺一個咁嘅活動上面見到個咁嘅人，大家會嚇咁啊行錯地方啊，行錯地方啊啲咩？呢度唔好似你係咪入錯咗？ 隔離好似我咁樣有一個即係 包容心， 即係都可以講啊，包容啦，同埋有一個免疫系統喺度咯。哦，覺得好平常嘅啫。真係覺得好平常，冇咩特別咯，咁樣行過咁樣咯，最多話笑一笑佢咁咪行咯，係咪先？咁就 OK 噶啦，係咯， 冇錯，你當我體驗唔到咯。 係咯，你如果你將嗰件事， 你唔可以好似對嗰啲人嘅 legging 咁，要慢慢研究佢有冇冇粒。 放心啦，我幫你捽 腳咁樣，啊捽腳點樣捽咧？ 係啦，你唔可以捽佢自己隻手指咧。 捽完有冇紋紋咧？咁樣 咧，勁係因為我唔知嗰樣係咩嚟，我先望下啫。捽腳我自己都識捽嘅，我自己研究得噶啦，我唔使研究佢嗰啲 OK。我自己都可以翻嚟成日捽腳嘅 OK。 可能男女捽腳嘅角度唔同咧。 捽嘅角度点样角度唔同咧？即系佢喺反你后面捽， 系啊，边只手 同上面喺度插入去嗰种捽， 冇错冇错。 哇，真系 好 OK 啊 ！OK 啦，我 OK，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总之我唔会研究人捽脚咯。OK， 哦好啦， 我唔会研究人捽脚咯。 OK， 咁样你哋仲有冇啲咩特别嘅奇装异服？觉得女士着会觉得有啲反胃嗰啲咁样？ 冇啦， 戴假髮得唔得？ 我好中意戴嘅，其實 假髮 即係有啲好誇噶嘛。 我唔係戴好誇嗰，我係會中意將，因為我而家短頭髮啦，中長頭髮啦，我就好中意會戴啲長頭髮嘅假髮，跟住上面再加頂帽咯。會好焗，但係會外觀睇上嚟就冇咁假，但係就滿足到我好似變咗長頭髮嘅慾望。 哦，即係我嗰啲。睇下我就睇下係邊一款啦，即係睇下嗰種假髮係點樣假啦。如果假到好似隻獅子頭咁樣咁，梗唔得啦。如果譬如話佢本身短頭髮， 即係無端端一個平無端端一頂粉紅色嘅假髮笠落去嗰啲就， 嗰啲真係唔得啊！嗰啲咩熒光粉紅啊、青 BB 啊，突然間做咗青頭女啊咁樣嗰啲真係唔得啦！嗰啲咁阿石先生你咧 係咯 ，OK 嘅。睇下做乜嘢啦，都系嗰句。 如果系普通出街咧， 如果好似你上次嗰啲咧，金金地下面有粉红色嗰啲咧，型嗰啲我觉得咯，即系嗰个假嗰个接嗰个嘅，接嗰节嘅，即系你唔一定要 真 嘅，个保险噶嘛，你接噶嘛，你系真嘅，我知道，系真嘅，你咩都系真嘅，系啦、okay。咁但系有啲，如果系嗰只接翻嚟假嘅话，咁我都觉得得嘅。但系如果真系好似头先荧光粉红嗰啲咧， 全顶。 如果系我啱啱讲嗰只，纯粹系由长 接得好睇咯。接得好睇咯，要接得好睇先得咯。即系譬如你喺金发嘅，你突然间全部黑色，全部黑色嘅长嘅，跟住戴顶帽咁样，咁我都系 OK 嘅。咁我觉得都应该都几吸引人嘅，应该会几得意。即系嗰个新鲜感系有，觉得咦几衬你咁、样咯。我谂其实都系。 仲有一个透视装得唔得咧？即系睇到个疤嗰啲。 哇！睇到个疤就唔得啦。如果系疤入边会加件。內底衫嘅，即係好似背心啊、tip top 呢啲咁都會 OK， 但係如果覺得直接見到件 bra 真係， 即係係黑色嘅，好似沙咁樣嘅 ，seafood 咁嗰種感覺， 外面入面就見到個 bra 嗰啲，我真係見過， 我都見過啊，但 好好經常添，仲有 國內好興㗎， 都唔係啊，香港都好興嘅， 我之前喺中環見過蘭桂坊添啊，日光日白。 洗眼啊！大佬， 唔係睇下邊個著，睇下邊個著，真係睇下邊個。 model 著嘅話，著咩都 唔係咯，嗰啲 簡直你係執到啦。 如果係個阿爬嘅嗰啲，梗係哎呀，真係洗眼啦。 我嗰次咧就見唔到正面啦，我就見到 個 bra 側邊好多肉跌咗出嚟咯。咁其實我 已經夠啦，夠啦。 我覺得佢勇氣可嘉，我好佩服嘅，其實真係。 因為有好多女仔，我發覺咧，有好多女仔佢都唔知道自己應該著啲乜嘢咯。佢覺得嗰樣嘢輕，佢就搭上身咯。但係將嗰樣咁樣咧，就反而係將自己嘅短處暴露曬出嚟咯。但係唔係隱藏咗，其實著衫係將你唔好嘅地方收埋先，跟住將你啲好嘅嘢表露出嚟啊嘛。但係 佢都好有 fashion sense 喎。 冇錯。 好啦，下次又有你就唔好再揾我。 唔得喎，你台柱 嚟㗎，你台柱嚟㗎，我要拍住你㗎嘛。 我被串嘅對象啫。 唔係咯， 咁通常 研究嘅對象。 通常咧。打手咧都會有一個沙包噶嘛，咁冇咗個沙包， 你咧仲有無限嘅研究嘅地方，咁我哋都係要下次再見。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咗好多呢一啲男仔啦、女仔啦，唔中意女仔會著咩衫。如果你身邊係有啲女性朋友係咁樣著嘅話咧， 或者個儀態係咁樣嘅話，係 啦， 著嗰啲咧， 煩請你用一個旁敲側擊嘅方法提醒一下佢哋。 我點解我唔得激啊？唯有係睇佢唔到嘅啫，我覺得。 咁好啦，咁今日講到咁多先啦。 係咯，放過石先生。 下集再見石先生啦，拜 拜。